证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频率的触碰，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。每时每刻，聆听世界第一时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，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，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，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，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，你再也触摸不到。远近之间，漫不经意失去的，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我们知道民歌餐厅，它可以说是台湾流行音乐当中一个非常特别的载体。在九十年代它最全盛的时候，民歌餐厅里最出名的是木船还有木吉他。全盛的时期，他们开了好几家连锁店，甚至是十几家的都有。在74年，他们还出资办了14届的民歌大赛，张雨生、蔡琴等等等等的后来华语乐坛的奇才，都是在民歌大赛当中被选拔出来的。李宗盛，后来的华语乐坛的大师级的人物，也曾经在木船的舞台上磨练过。那个时候民歌餐厅除了纯吃饭听歌的，还有不少唱片公司的星探，所以民歌餐厅也成为一代人对于音乐的实体的记忆。后来数字音乐时代来临，我们更多的是从网络上下载歌曲，不再去餐厅里安安静静地听上一首歌，去听一个唱歌的人用眼睛看着你，用声音抓住你。如今台北的民歌餐厅已经所剩不多，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的回忆的是那些从当年的驻唱开始出道的歌者，那段台湾华语音乐的辉煌时代。第一首歌来自于小娟，虽然是后来录制的歌，但是她的声音仍然保有了台湾早期民谣时代的特色，《归来的燕子》。 越过大海，你千里而归，朝北的船儿为你开，不要徘徊。 好意然在。留一留，待一待，叙叙旧，斟开怀。哦，明年你可要再回来。 归来的燕子，小的时候在老师的课本上觉得世界很大，要去到那么远的地方好像很难，长大之后会觉得其实出发你就知道世界并不是那么大。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，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的是那些驻唱驻道的歌手齐豫还有齐秦，这是华语乐坛非常传奇的一对姐弟。齐豫早年的《橄榄树》这首歌让他在那个时候一歌成名，而那个时候齐秦在台下看着姐姐，他觉得相当的自卑，他有一个这样优秀的姐姐，而自己却有以那样的一段不光荣的过去，他非常的羡慕。后来齐豫到美国去念书，齐秦就抱着姐姐在生日的时候送给他的吉他在西餐厅里开始驻唱，后来误打误撞被人发掘，进入了综艺唱片公司。直到他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，姐姐齐豫才在美国看到消息。直到今天，还有很多人会选择齐秦的歌去参加选秀比赛，而真正让我们记住齐秦的当然是那张叫做《狼》的专辑。狼的不羁的叛逆形象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击中了无数年轻的心。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走在无垠的旷野中，凄厉的北风吹过，漫漫的黄沙掠过。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走在无垠的旷野中，凄厉的北风吹过，漫漫的黄沙掠过，只有咬着冷冷的牙，抱一两声长啸，不为别的，只为那传说中美丽的草原。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走在 沙掠过。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走在无垠的旷野中，凄厉的北风吹过，漫漫的黄沙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的是从民歌驻唱开始的歌者。有一次看到一个台湾的综艺节目，当中邀请了张宇、尤鸿明和袁惟仁，发现他们三人的关系的确是不一般的亲昵。原来他们曾经是一起在民歌餐厅驻唱的好兄弟。在八九十年代，很多的歌手都有着丰富的在民歌餐厅驻唱的经历，出道之前唱四到六年完全是不足为奇。而当年尤鸿明抱着木吉他，骑着摩托车，一家店一家店的去唱，每天要唱三到五场。尤鸿明曾经和张宇、莫凡还有袁惟仁搭档过两年，莫凡、袁惟仁负责耍宝，而尤鸿明和张宇则是那一时候的冷面笑匠。93年，尤鸿明终于推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，而那个时候，另外三个人都早已经是歌手了。尤鸿明说，如果没有遇上这样的一群人，可能我会做别的行业。正是因为他们的刺激，才让我至今写了400多首歌。这是尤鸿明自己作曲的一首歌《孟婆汤》。 水一悄悄泛成了泪，虽然看不到听不到，可是逃不掉忘不了，就连枕边的你的发梢都变

有悲伤欢笑泪水混合，也许有天你会忘了我，只要真心在乎我。听属于我们的歌，爱你17年了，要忘记那天需要多少年，我也没有把握。我喜欢唱属于我们的歌，你就是我要的，不管你爱上我或离开我，也会继续创作。哦耶，你说你喜欢听我唱歌，不管新的还是老的，只要被感动过。如果还有你能明白我，一切都值得。我喜欢听你唱我的歌，一首快乐一首悲伤，欢笑泪水混合。你说你喜欢听我唱歌，不管历经多少挫折，人生有起有落，只要还有你陪伴着我，一切都值得。我喜欢听你唱我的歌，一首快乐一首悲伤，欢笑泪水混合。真心在乎过， 心底空间是你走过以后的深渊，我情的中间是你留下悬念，梦和梦的片段，我梦的里面时常流离失所的演变，我泪的背面依然留着一面等你的天。红尘有你，就有我无悔的你，随人间风雨前行，远不了无尽天地。那苍天从不曾改变，留给我寂寞的誓言，走过人间千百回天涯，又回到深情的原点。那岁月再这么璀璨，我的心

萧敬腾有张专辑就叫做《天秤座》，我想那是在歌厅驻唱的岁月，对他来说一定是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。后来他被好友推荐去参加了2007年台湾的星光大道，也以选秀歌手的身份参加了踢馆赛，一战成名。还没有出道就被同为驻唱歌手出道的阿妹邀歌，正是这首歌《一眼瞬间》。 是。

唱歌的这位叫做胡德峰，他是民谣之父，也被称为台湾的 Bob Dylan。 这是一位非常值得大家尊敬的歌者，因为在声色犬马的娱乐圈，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身影。他习惯在民间采风，习惯在酒吧里现场演唱的生活，唱着和四十年一样纯净的歌。最后我们听到的这一位呢，他也是受到台湾民歌运动而逐渐成为一位音乐人的张信哲。他曾经留在专辑文案上的那些故事，你有读到过吗？ 他低头不说话，泪汪汪。 爱的，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，他人却在难受。停下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 北京时间